起祷告。亲爱的主，你的百姓在你话语面前带着期待谦恭的心来帮，求你来帮助圣灵来帮助我们，真理的灵帮助我们解开你的话语。主啊，你不让你的仆人拦阻你自己的信息的传讲。主啊，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无论在这里传讲的人、聆听的人，都蒙主你自己话语的造就。也让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你也开启属灵的心眼，让他们一起看见你的荣耀。奉耶稣名求，阿们。大家在做基督徒的经历当中，我们都会有过这样的一段困惑。刚开始我们信了耶稣非常的喜乐，得到了救恩，尤其是在信主之前，我们挣扎过对自己的罪性、对耶稣基督的美好，在那里很深的挣扎。最后我们信了主，特别是我们中间大部分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信主的过程有许多的挣扎，也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我们都要理性上搞明白，但也希望在经历上能够明白经历这位主是真实的。走过这段路以后，认识了主，我们欢喜快乐、感恩、唱起奇异恩典的时候，许多人都会有眼泪，主实在是美好，我们这样的罪人，神竟然拣选了我们。然后很快进入基督徒的生活，读经、祷告、敬拜、团契，这些都成为我们好像每天每周的一个例行公事的事情。这些本来就还好，信耶稣有平安，有许多众圣徒一起相信，一起行走这条路，都还可以觉得很美好。特别有团契，弟兄姊妹礼拜五礼拜六聚在一起，有的时候还聚餐，开心得不得了。但是发现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以后，会看周围的人，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跟我们基督徒教会内弟兄姊妹的生活，特别是遇到患难、艰难、危机这件事情，好像区别不大。别的朋友所遇见的事情，好像基督徒弟兄姊妹也会遇见。别人有失业，基督徒也会有失业。别人家被偷了，基督徒家也会被偷，连教堂还会被偷。别人疾病躺下去，基督徒也疾病也躺下去。你做医生的，有人做护士的，在我们中间，在医院里面，你没有看见好像都是非基督徒送进来的。如果那样的话，第二天如果有这个消息出去，教会全部爆满，医院全部关门，不一定关门，还有不信的人，不信的人都跑教会去了。我们发现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观察跟我们所原来有些观念可能不太一样。也许有些弟兄姊妹，别人传福音给你的时候说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可能也会告诉你信耶稣会很顺利的。我们唱起诗歌，特别是诗篇103篇的时候说神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然后我们就不会生病了。有些人甚至极端的说信耶稣不要看医生了，你要有信心，所以医生也不需要了。我们这些经验都帮助我们很真实来面对我们信仰的历程中间所遇见的一种非常实际的问题：到底信了耶稣还会有艰难，还会有患难，还会有危机，这件事情我们如何来面对？在约伯记这个苦难的经文里面，虽然他的朋友许多神学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他的朋友最大的问题不是他神学性的错误。约伯的朋友们最大的问题是不明白神可以在他朋友约伯身上有独特的作为，他用一般性的神学观念加在一个独特的个体特殊的属灵经验上，这是约伯的朋友们最大的困难。他还不是辅导学的问题，很多人说约伯的朋友到那里几天坐在那里不说话的时候是最好的，一开口就让约伯难受。他们经常辅导学里面经常说不要成为Job's friend， 在英文里面有一句术语叫约伯的朋友，那意思就是说知识很多，但是一开口就让受苦的人难受，更难受。 那叫约伯的朋友。但是约伯的朋友其中有一个也讲过这样的非常中肯的话，他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好像火星飞腾，第五章里面他讲出人生里面好像属神的人跟不属神的人都会遇到这些，好像火星飞腾很难不被溅散。耶稣也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人，他在告诉我们说在世上有苦难，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这是告诉他的门徒的，不是告诉所有的世人。即或是跟随耶稣的门徒，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耶稣这地方非常清楚告诉跟随他的人，你们跟我当时还是有苦难，连他自己最后天父的旨意定义要他上十字架，虽然艰苦虽然痛苦他还是上去。所以今天如果你的观念当中是一个信耶稣，我们就不再遇到灾祸，不再有危机，不再有艰难，实在是你一定会很早就产生这样的困惑。但是我想今天的圣经来帮助我们，约翰福音十一章告诉我们，在患难危机艰难里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神自己的荣耀，用信心来看见上帝的荣耀。在这个事情非常熟悉的故事里面，第十一章里面发现耶稣的好朋友拿撒路、玛利亚、犹大家、玛利亚马大家是他耶稣的好朋友，耶稣也常常在他那里也蒙他的接待，是耶稣所爱的一个家庭。然后遇到一个危机，就是拿撒路病了，相信病得不轻，然后就差遣人赶紧到大约走一天路以外的地方去寻找耶稣。我们看第十一章刚才读的经文，然后特别介绍了这个玛利亚，拿撒路的姊妹玛利亚。其实这段故事是写在十二章里面，但是相信在那个时代，以及玛利亚的事情用香膏抹主这件事情是成为教会里面熟悉的事件。所以这位玛利亚就是用香膏，她爱主到一个地步，把极珍贵的香膏抹在主的脚上来预备主的受难。然后这个家庭第三节里面说，她姐妹俩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从这个打发里面非常清楚知道耶稣很爱他们，他们当然也爱耶稣，而且相信也带着很大的期待，这位耶稣爱他们，这么爱他们，他也有能力，他既有能力又爱他们，那一定会立即回来。我想这是一个人之常理的一个期待。但是耶稣听到的时候，我们看耶稣怎么讲。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然后不但如此，耶稣说这话，那还就在所居住之地人住了两天。我不知道你作为门徒如果在耶稣边上你会怎么想。有人计算从伯大尼走到耶稣在的地方大约一天的路程，然后走的人其实离开马大玛利亚家的时候，拉撒路就死了。因为你看耶稣在那里住两天，行走去一天，耶稣走回来还要一天，这总共四天，而且拉撒路已经耶稣到的时候已经死了四天了，所以刚刚走的时候还没死，刚走的时候其实那个人就死了，拉撒路就死了，这个才可以后面才可以死四天的事情。所以当到达那里的时候，耶稣说这个病不至于死，英文翻译的会更准确一些，说这个病不会导致最后是死亡，以死亡结尾。这样的病不会导致以死亡结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要知道要复活这件事情，他有能力使他复活，不是以死亡作为一个结局。大家看影片的时候剧终，那就是剧结束了，死亡不是剧终。当然他的门徒不一定知道这个意思，但是后来住了两天以后，耶稣说拉撒路睡了， 门徒说如果睡了就好了，其实耶稣已经知道他已经死了。耶稣在远处已经知道他的朋友拉撒路已经死了，他为什么还待了两天呢？我们看耶稣用意解释在后面，大家看到第十四节那里，我们虽然没有读，刚才我们就看见耶稣的用意。耶稣就明明白白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了。耶稣这里看得出来是故意待了两天，而且还说他很欢喜，他的朋友死了的那边他还欢喜，然后还故意耽误事情。请问这些事情在你心中有没有一些这样的疑惑？耶稣做事情怎么会不尽常理？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常常看见耶稣有的时候你问这个问题他回答另外一个事情，好像答非所问，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回答了，耶稣针对的事情都是问题的本质。人很容易被当前的危机、眼前的心绪被他吸引牵引，就要眼前的问题就要马上解决，但是耶稣常常帮助我们用那些好像你问东他回答西这种问题来帮助我们看见这事物的本质，眼前更深的问题在哪里。他要在这里要彰显神的荣耀，世人只是要解决，或者他的朋友都是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快来帮忙，你能干又爱他们，但是他故意耽误了两天，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使他们可以相信。相信什么呢？就像约翰福音在20章31节那里指出来，约翰记的七个神迹帮助，如果都写下来，整个世界，约翰夸张一点说法，整个世界都装不下。但是他记这些事是要你们知道耶稣是神儿子，而且你们可因他相信他可以得永生，相信他可以得永生。所以因他可以相信，是乃是相信耶稣是神儿子，相信耶稣是神儿子，这是可以相信。然后我们到那里以后发现很多人在哭泣哀嚎，这些刚才已经读到的故事。然后我们看见两个反应，一个是马大的反应，一个玛利亚的反应，非常相像。大家看他用词都很像，马大这里说，主啊，你若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玛利亚再往后一点点看，第32节那里，玛利亚她的妹妹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两个都说你若早在这里。我在谈恋爱的时候才发现一件事情，是我的大姨，这师母的姐姐，跟她声音很像，连说话口气都一样。有一次我打电话过去，她拿起来，我以为是师母，我就跟她讲了一些肉麻的话，她也美滋滋的听，听完过一会儿可能太肉麻了，就只好给妹妹，妹妹你快拿着，那姐妹俩很你声音我分辨不出来。最近啊，也有人告诉我说，你姐姐跟妹妹声音好像很难分出来。哎，这两个姐妹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玛利亚跟马大也是，她讲话的连用词都一样。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是很爱耶稣，也知道耶稣有能力的人。这姐妹俩用词都很像，都是什么口气呢？这里间接的什么抱怨。主啊，你若早在这里就好了，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他这里还是相信主有能力的，但是相信他的能力什么，在远处能不能做？哎，你在这么远的地方，很可惜。如果他知道他耶稣故意耽误了两天，你觉得他只是抱怨吗？如果门徒说，哎，他故意，他知道了他待了两天，如果有人传舌哈，传舌很可怕，对不对？如果有人说我们的主还多待了两天，他知道的，你觉得他那时候会从抱怨变成什么？发火。主啊，你知道了还耽误两天，就一定是这样发火，很有道理的，非常符合人性。但是耶稣跟他讲，跟马大讲， 他说，我们看二十五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好吗？对我们都很重要。耶稣对他说，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在这之前告诉他，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二十三节。然后马大就说出非常符合圣经末世论的神学。你看他在二十四节里面说，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就是他的弟弟拉撒路必要复活，神学上非常严谨。这些在跟认识耶稣的人也知道，耶稣传讲福音在前面的时候多次提到说，在末日的时候他必要叫信他的人复活。虽然圣经后面也告诉我们，将来在大审判之前，死人不信跟不信都要复活，信的得永生，不信的要得审判，要被审判。但是这地方由马大讲出非常准确的，在末日时候是会复活的。我弟弟，我知道这个神学，我都知道的。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或者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耶稣告诉他，我现在就有能力让他复活。你相信这话吗？这是很大的挑战，你相信吗？马大继续讲出非常准确的基督论，除了末世论准确以外，他基督论也非常准确。二十七节，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要那样临到世界的。我相信你是弥赛亚，我们祖宗所期盼的那位，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是从神那里，天父那里到我们这里来的。我知道你，你有这个能力。我们不清楚这地方他是否相信现在就可以使他复活，但是我们从玛利亚后来来在也一样抱怨的时候，马大并没有说我们的主现在就可以让弟弟复活，他没有这样说。所以后来再看弟弟玛利亚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抱怨，间接的抱怨。然后我们看见别人来解读，那耶稣第三十五节和圣经里面被称为最短的经文，耶稣哭了。在这之前我们看见耶稣的情绪哈，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主更深，来通过几节经文。三十三节，耶稣看他哭，看玛利亚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然后要问在哪里。这地方其实耶稣并不是不知道在哪里，只是让他们来证实的确他已经放在那里了。群众来看，耶稣就哭了。这个悲叹英文翻译成说 deeply was deeply moved in spirit， 这地方还是感动的意思。解经家其实在这地方有很大的争议，这地方悲叹其实原文的意思有带着一种怒气，耶稣这地方有点怒气，然后耶稣后面也哭了。耶稣这地方情绪其实非常的复杂，道成肉身的耶稣，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这地方看见人的不幸。其实耶稣这地方会不会说哭泣是为了拿撒路死了他就哭呢？有这样的情绪反应，我想没有问题。看到别人都哭他也跟着哭，与爱哭的同哭，完全蛮有怜悯的主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悲叹里面的字根里面有一些带着一种易怒，耶稣在多次表达这样的一种情绪。当有人被巫蛊一附的时候，他的门徒赶不出来到耶稣那里去，马可第九章里面，其实耶稣有这样的一种，他说不幸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待多久呢？我要忍耐你们多久呢？其实耶稣看见人死亡罪带来的死亡，耶稣在这里会有怒气。而且耶稣在这里面看见他里面人的不幸，人的不幸，看见人在耶稣哭的时候，你看见人的解读有很多。有人说他非常爱拉撒路，我相信没有排除这种情感，我们的主。但是另外的也表达出几分的困惑，他不是可以使那个瞎眼开瞎眼的眼睛吗？记在第九章里面，他难道没有能力使这个人复活吗？带着几分的困惑。但是耶稣又继续悲叹，耶稣这地方悲叹，我想卡森教授在这地方解释，我相信我是非常同意也是非常认同的。 他提到说人的这地方他的情绪，耶稣基督这里情绪不只是带着悲哀和怜悯，如果悲哀和怜悯看见人的不幸没有怒气的时候，他就会落入一种情感上的感伤而已。但是如果他这地方只是他只有怒气却没有怜悯没有哀伤的话，就会落入一种自义的傲慢和易怒。我想卡森教授很准确的借着永文的分析和对耶稣基督性情的了解，他看见不幸的时代耶稣其实带着极大的哀伤也带着怒气，那个怒气是带着一种失望，一种好像挫折感失望的一种心情。我在你们这里还要待到多久呢？我在你们对你们的忍耐还要多久呢？所以我们看见这地方复杂的救主在道成肉身中间，他复杂的心情，他一方面看见罪恶死亡和不幸使他产生怒气，又看见所爱的人离开他心里难过，也为那样的时代不幸的时代感到非常的难过。然后我们就看见继续看故事的进展，有一块大石头挡在那里，耶稣叫他们挪开。第四十节耶稣继续说出他要做这件事情的目的，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然后继续第四十一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然后大声喊，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耶稣在世上行了许多神迹，约翰刚才提过，约翰记了七个神迹，他记每一个神迹都有他自己独特的意义。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个神迹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仍然会遇到患难，会遇到危机，但是可以在那里用信心的眼睛看见神的荣耀。我想今天两个方面，这个熟悉的故事告诉我们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个方面，我们属神的人遇到危机患难的时候不要抱怨，这是你们都知道的信息。第二个方面的信息，就是要祈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睛，看见这一切的困境里面，能够在一切困境中间看见神的作为，或者看见神的荣耀。我想我们天然的反应是很快抱怨，特别是我们初信的弟兄姊妹遇到难处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说，哎呀，真是倒霉。当我们一叹息说这是倒霉的时候，其实天父很难过的。就像你的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就抱怨，哎呀，我好像没有父母一样，你看他父母有多难过。倒霉是什么呢？倒霉就是认为有一个非人格的命运掌控着世界的一切，人是世界的宇宙的孤儿，然后在那里被一个不能左右的人，没办法克服的一个命运在那里来左右我们的结局，在那里无奈叹息抱怨。这样的一种抱怨跟一个天父儿女的性情或者地位是非常不相称的。你当这样抱怨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表达你的一个神学的观念，就是我没有一位有位格的关爱我的神他眷顾我，其实是一个间接的抱怨，倒霉。所以在基督徒的词典里面不应该有倒霉，不应该有运气这样的话，不是这样的词汇。所以这是我们的性情里面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说，哎呀，怎么这么倒霉，这么糟糕。这种叹息这种抱怨是许多初信的弟兄姊妹都会有，但是感谢主，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在主里面一段时间以后，无论你听到无论是默想，你明白以后，有些基督徒遇到难过的时候他也会难过，当然会难过，会说，主啊，你帮助我，我实在承受不了。他会到主面前去祷告，也叹息， 会说，主啊，我承担不了。有些弟兄姊妹就更好一些，他就问主啊，你要在这些事情中要成就什么意思？所以那是就更好一些。以色列人在历史中间给我们留下一个极大的教训，就是在出埃及到旷野进迦南的过程中间，他们遇到看见许多的神迹奇事，在埃及地就看到十灾，上帝耶和华神所彰显的大能，但是在红海边的时候他们好像全部忘记了，然后就在红海边开始发怨叹抱怨神。刚刚过了红海，经历这么伟大的壮举，经历过了红海，一到那里看没水喝啊，就开始抱怨。后来有水喝了，哎呀没东西吃，神又降玛拿给他们吃，玛拿就是这是什么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吃给他一直吃玛拿，呀很高兴。刚开始后来发现玛拿味道不太好，这个每天都吃这个东西，哎呀抱怨这个食物味道不好，没肉吃，哎呀就想起把美化过去为奴时代在埃及那种生活，其实他们做奴仆了很苦了，但是说啊那时候韭菜呀有什么什么有葱啊，那时候生活过得很好。神也给他们降鹌鹑吃肉，他们贪心鼻孔都吃出血了，就跟我们许多刚来美国的一些多年前，不是现在的同学，我们多年前去吃 buffet Old Country buffet 那时候还有都吃的都，我给大家出一个歇后语，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满意的，就是新同学吃 buffet， 有人说是什么眼饱肚饱眼不饱，有人说什么，就是我看见就是那种吃的已经撑了，但是看见哎呀这里还有鱼还没吃，然后再说哎呀这里还没吃，已经都吃好几盘了，就是那种抱怨在以色列历史中间不断的发现。神非常讨厌他的百姓抱怨，不像不是我们今天父母看见厌烦孩子好像抱怨的样子，乃是抱怨的时候神的解读是对神没有信心。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里面都解读说，他们不能够进入迦南这样的美地，进入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所以他们的不信用抱怨全部表达出来，对上帝极其抱怨。我想首先第一个，我们作为弟兄姊妹，当遇到危机艰难的时候，首先不要抱怨，可以叹息，可以跟主说，主啊我担不起这个担子，主啊我心灵的重负我受不了了，无论在婚姻里面工作上子女相处，主啊我担子极重，可以跟主讲。第二个方面是我们要求主，要求主来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他的荣耀。这地方的祷告就会变成说，主啊你让我看见你在这些事情上有什么目的呢？如果马大玛利亚那时候更深的认识主，我相信将来在遇到患难的时候，马大玛利亚就不会说主啊你要找到就好了，他发现耶稣可以不用在这里，或者说末世以后会复活的，也不用等到末世复活，这是对主不断的认识，加深的认识。伊丽莎的仆人曾经遇见外族入侵的时候非常的恐慌，但是伊丽莎祷告说，主啊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能够让他看见原来满山遍野有火车火马，甚至天使天军在保守他自己的百姓。好像这个伊丽莎的这种故事是个远古的一个属灵的现实，奇迹的先知开他求神开他仆人的眼睛，能够看见属灵的荣神的荣耀，神的大能在周围。但是我们好像也像伊丽莎的仆人一样，遇到大军压境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会恐慌会焦虑，但是我们求神说，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这个事情后面的真正你要做的事情。很多弟兄姊妹不一定能够经历这个马大玛利亚这么大的奇迹，耶稣在那里，你说当然我们如果经历常常经历这些事情，我们也会信心不断加增。有人笑了哈，你可以跟我想的是一样的，我常常这样想，信心的操练如果一天到晚跟耶稣在一起不断看见，那也会也好的。但是以色列人在历史中间神的同在荣耀火柱云柱一直在他边上，但是他们一软弱就抱怨，一软弱就抱怨。我们跟随耶稣的门徒今天有神的话语在引导我们，神的话语在启示在我们跟前，神的灵活泼的灵在引导我们，好像火柱云柱一样在引导他的百姓。所以在患难艰难中间，我们可以跟神求告，主啊 你在这世间中间有什么目的呢？我读一些传记的时候非常的激励的，就是像戴德森、穆勒这样的故事，我鼓励大家去读传记。穆勒大家都知道，这位德国人到英国开了孤儿院，几万的儿童在他那里，孤儿在他那里养活，但是他就在做这件事情，他立了一个心志，在临终之前他讲出为什么这样做。他在办孤儿院这件事情从来不募捐，从来不写信告诉别人缺钱，他说他一生的目的，他说我把身心都奉献给上帝，要向世人证明一件事情，是借着祷告，借着信靠神能够成就多大的事情。他就向世人证明这件事情。你可以说记在圣经里面，马大、玛利亚那些过去的故事圣经里面都写了啊，当然我们知道神奇妙的作为，但是圣经之后的神的百姓还会经历到神的恩典吗？还会经历到这些奇妙的大能吗？很多。刘星看见看教会史，刘青读圣徒的传记，都会看见这些生命都是真真实实的在个人生命里面的挣扎，也很清清楚楚经历上帝伟大的恩典。所以那些正是这些人一代一代经历神的不断的见证，来激励我们去读这本书，不是一个远古的一个古典，一个宗教的经典，乃是借着这本书所启示的耶稣基督是可以信靠，并且他所应许的圣灵今天仍然引导他的百姓。世界上的人都是很聪明，尤其是许多在这里留学的人，他们相信的过程中间也是理性上搞清楚了，自己也有一些初步的经历进入信仰，但是后来因为对神的认识只经历在一些理性的层面和一些非常粗浅的经验上，以至于当患难危机临到的时候我们就跌倒了。但是你们中间，就在我们会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经历过极深的艰难、极深的逼迫，他仍然站立得住，这个对我们夫妻都是极大的鼓励，知道有神的百姓受那么多的苦，流那么多的眼泪，他坚定不移的跟随主。好像戴德森的故事都是过去，穆勒的故事都是过去的事情，我们 读起来都会心里感到很温暖。有一次我就提一个故事，戴德森是一个著名的信心的英雄，他有一次在跟他的同工张碧晨在走路的时候肚子饿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是一个地方没地方东西吃的，但是戴德森有信心，戴德森说天父必要送饭给我们吃，张碧晨同工没有反对，但是当时戴德森说我们这样子啊，我相信会有饭吃的，那你现在还没有相信，那到时候饭来的时候你要先谢饭祷告，我就先吃了，我已经谢了。后来果然刚说完不久，有一个卖饭的人就从那里经过，哇，不着钱不着店的地方还有卖饭的人就经过那里，戴德森说你看我就先吃了。戴德森这样的事情如果一见的话你可以说哎，这是碰巧，但是这位信心的英雄就是一生都在经历这个事情。著名的故事就是他向英国教会呼吁说要向中国派100个宣教士，他没有向英国教会说要需要多少钱，但是神都一一的供应，超过他所祷告的，向中国内地派100位宣教士。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读他的传记心里得到很大的温暖，但是在我们的信心的历程中间常常会好像这些都是远古的故事，我们经历不到了。但是我感谢神，就在我们中间也经历许多的奇迹，但是奇迹如果天天都是靠奇迹来好像引导我们的生命，我们很可能每天都在等待奇迹发生，但是殊不知有一件更大的奇迹，就是神借着他自己的工作在我们生命里面塑造我们，使得我们在患难艰难危机中间仍然坚定的信靠这位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和他所应许的圣灵，借着他的道和他的灵来帮助他的百姓，好像当年云柱火柱一样来引导他的百姓行走这天路历程，直到我们见他面的日子。我们的生命里面眼睛，肉眼的眼睛常常看见天上有乌云，但是信心的眼睛会帮助我们穿过那乌云看见云上的太阳。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知道许多弟兄姊妹在艰难里面也会暂时会有信心的软弱， 但是我们坚定的相信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他必要借着他的圣灵来帮助他的百姓，即或在这个旷野路眼睛看不见他，肉体的眼睛，我们自己的情绪会有难过，会有抱怨，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他在许多我们困境中间要彰显他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一段时间安静在你话语面前，特别求你来帮助我们中间在困惑、在软弱、在灰心中的弟兄姊妹。主啊，你自己来坚固我们的信心，知道奔走这条天路历程，就像主已经告诉我们必有许多的艰难，但是你应许我们说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你已经胜了这世界。给我们这样的坚定的信心来跟随主，一步一步行走，高山低谷你都在引导，都在保护，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奉耶稣名求。